锵锵三人行， 子东兄 啊，文道，咱们这个导演还说了，咱们是黑社会之第三集，锵锵三人行。今天仨人全斗黑的， 对对对对对对， 讲的事儿也很黑。 怎么了？ 周正义，你老乡啊，黑了。 老乡啊，你看， 看见新闻了吗？还是说上海那边法院叫低调审 啊？ 这不是你 不是以前审过放出来了吗？ 放出来了 啊！ 你知道他进了监狱啊？啊，这我才知道，钱能通神呐、啊。这个香港报纸讲啊，把监狱的收买了，在里边不用劳动，甚至可以招他公司的人员到监狱里来开会。 这能确定吗？这个是 香港报纸登的，当然不能确定 了。那时候看到一条新闻，就是说他在上海就放出来了，可是他那个叫毛什么 毛玉平， 毛玉平在香港就受审了。 对 吧？而且是看起来是有 四十三岁的毛玉平，你看人香港报纸一说哈、嗯，他没有表现烦躁，就是安心服刑。 对， 你想，哎呦，我觉得这俩人我挺感慨的，这夫妻二人呐、啊，真是弄潮儿啊，一个四十六，一个四十三，一个在上海的监狱，一个在香港的监狱。在毛玉平在香港是被判是跟那个什么银行高层勾结的造势嘛？ 嗯， 这个人。周正义现在也是，我一看金额极其巨大。咱们凤凰卫视记者在新闻发布会上还问，哎，我发现现在上海市政府那个女发言人 姓焦那个吗？ 焦阳， 哎呀，你也注意到了吧？你看到了吗？ 政府新风貌、 哎、挺好啊， 哎，挺漂亮，和 对对对对， 而且是微笑 美女发言人呐、 啊，美女发言人 长得也挺标致，然后面带微笑回答任何问题，哎呀，这很有范儿，我觉得就是如果到处新闻发言人都这个样，那就多好，接下来 就是上海生北京话， 嗯， 新思维旧道德的， 对对对，有那种感觉，有那种感觉， 就是他，咱们凤凰卫视的记者问他嘛，就是。说哎，这个会判无期徒刑吗？ 嗯， 但是凤凰卫视怎么问？香港报纸的大字标题都是周正义面临死刑。 哦，对，全香港报纸都这么写。 但是呢，又底下又访问香港的法学教授，法学教授就说啊，我觉得不大可能判死刑。 他这个死刑不知道从哪来的？ 有根据啊，就是说他是做这种假生意，什么跟一个公司做什么叫分解同志，就是虚构的一个生意，上百亿啊。诈骗银行几十个亿啊，开那种增值税的那个发票，有一种说法是8500万，然后这香港这法律学者就算，就说从2003年开始这几年来有7个虚开增值税发票的案例啊，大概是从几千万最多到什么4亿之类的，说其中有6个判了死刑了， 哦， 说是也是说的有鼻子有眼儿， 嗯。哦，那就真的很难讲是吧？ 哎，不，我估计，当然我也不能代替判断，我觉得不至于能判。 我在酒吧里见过他， 在哪儿的酒吧？ 在上海的酒吧。 哦、你跟他原来勾结过？ 勾结不上 ，你那人家勾结来着？ 周围一批名女人、 啊哦、是吧？ 对。 那好多年前怎么样说说看，一帮女人啊、 当时你近身接触的感觉， 但是这样的情景呢，其实现在说是周正义了，其实这种景象到处可见，你就今天在北京上海深圳的那个夜总会，你都可以看到那种就是一个台包下来，然后那个酒可能那张那个晚上那个酒就5万10万这样去掉，然后那种场，然后门口呢就会有很好的车，他完全不需要遵守停车的规则， 就 直接停在前面 啊， 对不对啊？这个一打一个 B 的这种车、 啊、 根本人家一般人不大会买的 啊， 海外开这种车的人不会直接开到夜总会门口停在前面， 对对对对对， 就这种情景当然了，他是现在正好出了这样的事情， 嗯， 对不对？但是你说这类的事情只有他吗？ 所以你的意思是说，现在我们在全国各大城市看到这种夜生活场合，然后里面一个有钱人旁边一堆女人，然后门口一堆名车，这些人到了最后都会变这样？ 不是到了最后，是到了最后也不会被抓，那都是抓不住的，周正义。 哎呦天哪， 说 你这话说的，你这话说的太好了、 啊、我不 还是要鼓励消费嘛， 是鼓励消费 促进内需嘛， 把这付了带妹妹们出去玩玩，勾俩明星什么的，没什么不是 大奸 大恶的。 我一直，你刚才讲什么假发票啊什么什么东西啊，我就提带一个问题，我有次节目里也讲过嘛、后来被他们笑，都拼命笑我， 怎么了？ 就是你看我们的发票啊都可以跟内容合法的不同的， 那是啊， 对不对？那这是中国特殊国情吧？ 嗯， 对不对？就是说你我上次都讲过这一条，就是说你去住酒店，你住了梁文道，你住了三天，但最后你开出发票的时候，不是那张电脑打出来的单子，而是他另外有一张跟税局，而且那个才很重要，对不对？他那个数额很重要，但是他那个项目是可以给你写别的东西的，他会问你，他会问你名字写什么，比方说你梁文道 头上写什么， 你梁文道住了，最后你可以写徐志东的名字，你住了三个晚上，你最后可以写吃一顿饭的东西， 对， 这个东西为什么就中国有，人家别的国家就没有呢？ 对 不对？香港没有，对不对？ 嗯， 美国没有，不可以的， 是吗？ 对啊， 对，不可以。 你这么一个简单东西，你说要是这个东西。我有次私下跟他们聊天，我说那反腐， 那我不懂别的事儿哈，你比如说我知道他有的那个电视台啊， 嗯， 你比如说这个节目是这给你这么多钱呢，预算呢， 嗯， 你最后你怎么得把这个钱拿出来啊？ 嗯， 那不最后就得找，我都给过人呢，就是找我需要发票、机票什么都行，最后我把这个交给财务科，我才能把钱拿到。 对啊，但是 要不我怎么办节目呢？ 但是我在香港申请了一笔研究金，对不对？ 嗯， 比方说有几十万的研究金，对不对？它上面规定好，你可以请学生做研究，可以买书，可以开会旅行，但是你有很多东西你是不可以的。 对啊， 我没办法，我没办法买了一个电视机，然后我写成办公用品，抱在这个，虽然这个几十万都在，但我用不了，还得照样交上去。 对啊， 是不是？ 预算里面就已经编列好嘛，他给你这笔钱的时候，除非你呢，你说我发现原来做到一半的时候发现有这么一个需要，我 那你又重新打报告去申请。我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人家都这么笨，要守住这一条，就是说你住旅馆就得报住旅馆，喝茶就得报喝茶，为什么咱们就这么灵活，就是说只要金额不变。 那有特别理由的，那是因为我们中国有太多不可预计的事情会发生，对不对？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今天假如徐子东你不是在香港教大学，你在内地教大学，拿了一笔研究经费， 嗯， 要去干个什么研究，一开始呢可能设想很多东西，哎，这个研究可能会牵涉什么开支，叭叭叭列下来，等到你真要去做研究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发现问题来了。怎么样呢？比如说我随便举个例子，你这个研究牵涉到要口述访问100个人，那这100人呢都没问题，里面突然有10个说，哎，要访问我那得给钱啊，给怎么样啊，然后或者说你要找到某一个人，你得先经过某个人，然后那个人说你要找他，那你也得给我钱啊。这些事儿我们平常在别的地方都比较难预计得到，对不对？ 但是还是，但是我跟你讲还是报，我们学校哈就有很多人到北京到上海去拿资料 information、就是那个申请的研究金，它里面专门就可以有一项就是拿材料要付一些费，而这个费只是在中国才需要，也报得了啊。你只要是讲出名堂了，甚至是你中间介绍费 agent 都可以，只要你讲出名堂的，什么国家都可以给你报。 徐老师，你这个层次跟人家周正义还是没法比。 不是， 你讲的是我们生活中的这种， 但是所有的东西就是从这样的东西发展出去。 是他的这个事儿，你知道吗？他很重要的一个是行贿，你知道他能说诈骗几十个亿，或者说什么虚开假发票，他得贿赂银行的人，你知道吗？ 但是你想想，如果 上百万 发票， 他怎么贿赂啊？上百万的现金给房子，这么贿赂人呢、啊？才能够一起设这个局啊？ 徐子东的意思是呢，这种大事儿，他就是有小事上面的糊涂累积起来的嘛，对不对？你比如说日常，你能够几百块钱莫名其妙的不知道那个钱是怎么花的，花在什么项目上。那么慢慢大家这个纪律就很松弛嘛。可是问题就是你又要知道，像我不是住在内地的人啊，我也很清楚，现在全世界都知道。其实我不是跟你说过吗？现在在美国一些商学院开课，现在全世界最热门的市场就中国嘛，全世界搞生意的人都想到中国嘛。 对， 商学院开课呢 money 是讲普通话， 对，然后就很强调怎么样做这个 China Trade。然后现在教课那怎么教吗？你现在到机场，你下回你到香港机场，你去那个书店看，你会发现很多中文书啊，不是很多英文书，里面讲是英文书的题目讲什么？那个题目叫关系 ，GUANHI， 都在教这个，然后全在教学生你在这个公司预算到了中国之后该怎么打，全有一套。 所以现在是世界与中国接轨，不是中国与世界接轨，全世界都在学。 他们把关系不翻成英文，不叫 relationship， 对， 他就叫关系。 因为英文的 relationship 完全不是那个 意思，不一样。 我跟你讲，你想这个有时候老百姓听了你就不能不发傻呀。这都是干的什么事儿？叫操纵证券价格。 他就盯住周正义。 不是，我不是说盯住他，我就是你讲这个关系啊，它不是一般的关系。你知道，就是不是有那本书叫什么《货币战争》吗？当然有人说那也是一种观点，也不见得就对。 对。 但是我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说，比如银行家、证券业，他要是操纵，他要是玩什么猫腻啊，他欺负你这老百姓，你就等于是傻子。你懂吗？我听像周正义这事儿，或者是什么社保基金这事儿，我听都听不懂啊！你的这个什么，你就说在民主社会里，那他那书写的嘛，就感觉是大国际大银行家家族，对吧？民选社会你都没戏，这银行家的事儿就是你老百姓知道你都不知道，听懂你都有困难，你的钱就全给人家洗走了。你这玩意儿， 所以你觉得日常的这个发票名不符实事情是小，这一个人弄了几十亿事情是大。在我看来，这一个人几十亿事情是小，十几亿人在用这样的发票事情是大。 哦，那你连着咱们小贪点你都给我们堵了，他们大贪一样还贪着呢。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而且你要知道啊，志东兄，这个不只是支出没办法计算，在中国收入也是不能估计的。我很多年前的时候第一次听到这个观点，是一个大陆社会学家跟我聊起来，他说很多东西啊到了中国就很难做。比如说你计算这个收入，人均收入怎么计算，比如说你要到某个村做一个田野调查，看看这个村每个人怎么收入情况怎么样，你发现很难调查，就因为你实在弄不清楚， 就灰色收入太多， 连那些人被访者他都说不清我一年到底收入多少，他很坦白跟你讲了，他算来算去，哎，我这钱怎么来的呢？也都不知道，就是整个中国就处于这种支出与收入都是没办法计算，很混杂的一个状态。我就简直就像黄仁宇写啊，就说过去中国不是说他有一个很有名的说法嘛，黄仁宇说以前的中国是个不能够在数目制上管理的社会嘛，其实到了今天也都某程度上还是这样嘛。 对呀、啊。我就是对数字稀里糊涂，我觉得很典型。我觉得 但是他刚才私下讲的更惊人的一个看法是，我是认为假以时日，中国会也有社会安全号码，大家人人报税，会 越来越制度化，越来越规矩。 可是文道说，学中国的规矩容易啊，说不定中国的游戏规则会渐渐的扩大， 对， 会扩大。将来总有一天美国人的发票也就灵活使用了， 我觉得这个可能性很大的。 这个东西啊，就人性是相通的。你知道我上次听一个日本人，不是在日本的中国人，你当然现在说中国产品在世界上怎么怎么样咱都讲了，你这个西方世界是对我们有妖魔化啊，这不论，他可能也属于这种观点，但是我想提出来，你们觉得他说的有没有道理。他说呀，有一个什么问题，就是最后中国会改变世界。我说怎么就会改变世界？他说你想，他一个东西这么便宜，我们原来比如说生产一个枕头啊，我们是怎么精工制作，我们这个布是什么布，我们这个手工要怎么缝啊？可是呢，差不多一样的枕头啊，他把这样子抄过去，他做了，他可能才卖1块钱，你这个还卖50块钱，你这么大的差距啊，一般消费者。整天去秀水街的，那不是去过去的秀水街的，那不竟是老外吗？老外最爱买便宜货了。 对啊， 他就说你看要这样的话，最后会不会说我们也都跟中国这样学呢？学了你不就改变世界了吗？就是说这种精工制作大投入，真正的投入，但是价钱也许高一些的这个东西，会不会最终慢慢被击垮？ 对，你看比如说你就讲日本吧，日本过去一直在以标榜它的生产品质把握的多好多好，对不对？但最近一年以来接连发生一些有上百年历史的食品老工厂老店造假，他怎么造假？ 没错，日本今天的新闻还有呢。 对啊，就是把这个明明是今天要过期的食品贴的标签是下个月过期，怎么连日本人都搞这一套？然后他们就说没办法，竞争太剧烈，现在 所以我觉得中国真的能改变世界，因为过去我们会有个想法， 不准不准， 不是、啊、真的，我过去我们有 从好的方面改变世界、啊， 这也不是坏，对不对？ 再说日本人学西方才100多年，学中国1000多年。所以骨子里面他们想做假的倾向， 那太容易了。而且你要知道，很多北京里面有没有见到很多老外啊，活的是如鱼得水。 但是 他那种感觉， 我还是坚持我的乐观主义看法，我还是坚持中国改变的都是比中国弱的国家。将来印度，你用这种方法，你打不过人家还是比你厉害。欧洲那个东西改变不了的。时间久了，那个瑞士的东西改变不了的。那好东西还是在的。 对，那个是。 你将来中国这样的做法，你以为？烂做我成本啊，后面跟一大堆印度啊什么马上就上来了。现在美国人他要贬低中国的方法，就一讲中国马上讲印度， 对， 就是觉得好像中国现在做的事情10年以后印度都能做，整天报纸上讨论到中国 现在就在做， 还在印度好 呢，对啊， 这中国人就觉得已经把印度甩开好几条街了啊，觉得自己已经到了， 不可能。 但是我不知道别的哈、啊，别的事儿还算是小事儿。我最近呢、啊，其实有点关心这个食物和环境的这个问题。你们是陈冯富珍到中国来，现在跟咱们谈咱们国家这个姿态，不是也挺好吗？就是说食品安全方面，中国要跟全球合作，而且呢，食品安全法的这个草案就出来了嘛。我就看到一些东西啊，我跟你讲，首先是我个人体会，我40岁。哎呦，我就跟你们说重视生活吧。我现在我认识的朋友里，一个癌症，两个癌症，三个癌症了。我认识的朋友的朋友跟我说，怎么现在这么多年轻人得癌症？这是怎么回事？我不是医学家，但我觉得这可能跟咱们吃的或者跟环境有关系吧。 那当然。 我今天 癌症主要是来自 报纸上看到吗？内地缺陷婴儿激增近40%，敲响人口素质警钟。就是说去年内地每1万个新生婴儿里边就有145.5个婴儿有先天性缺陷，比2001年增加了近40%。就连一个官员都高喊呢，说这个畸形婴儿这个增加呀，就是跟环境有关的，跟环境恶化有关呢。 癌症本来就是大部分的癌症啊，都是跟来自环境生活，你的生活环境有关的， 嗯， 所以这完全不奇怪啊。但是问题是，这个就跟我们刚刚讲那个一样，就是说我们现在环境污染得很厉害，我们食品素质很没有保证。但这个东西啊，我觉得它得这样子，就是它得发展到一个程度，就如果中国最后不是像我刚刚讲的那种情况，就是改变了全世界的游戏规则的话，那么另外一种情况是怎么样？比如说我们这种环境问题、食品问题，现在很多都是没有信任心嘛，没有信任感。比如说你说造一个什么产品，我信得过你吗？这个东西会不会出问题呢？都不知道。但这个东西它只能继续发展到一个程度，就是几近崩溃的边缘。 可是环境问题还是人为因素，对不对？还是人为因素，对不对？ 人呢、啊？我跟你说，我今天在香港报纸上都看到港南不举啊，你知道吗？我跟你说，色戒 这也跟环境有关。 色戒这电影， 这维多利亚港是 色戒这电影太成功了 啊！ 每个星期香港推出不同的话题，第一个星期就是说他们是真做还是假做，第二个星期是梁朝伟的什么什么，第三个星期开始全港调查香港妇女对自己老公这个是不是硬汉，就性方面满意不满意，发现呢、啊，哎呀，高达70%不满意，就是说港男不举，港妇难以受孕。不知道是不是跟饮食有关。这人说最近读过一个姓周的学者写的食品中国食品安全透视，含化学物质的海产品对儿童的性早熟危害甚烈，就添加激素这一项造成的危害啊，中国女孩月经的初潮从20年前的平均14岁提早到了到现在的10岁，更有资料显示中国人生育能力已经降低，每8对夫妻就有1对不育。这个食物添加剂让7岁女孩来月经，6岁男孩长胡子。这家伙男性精子咱们呢浓度啊，过去咱还有5000万呢，现在咱们就2000万了。断子绝孙呢、啊、 还我3000万， 还我 后面有口号叫还我3000万， 三千里江山， 是谁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你看这还说呢，这山西妇女怀胎8次，生了8次都是畸形儿， 就一个妇女吧，你说的是 一个妇女， 那是他 一个妇女，就在山西那个煤矿区，你看跟环境有没有关系？出现的畸胎的这个比率特别高。 不，你讲环境不好，我给你读几段。 嗯， 错别字，植树造林，林是 零， 嗯，白手起家，那个不是手，白手起家。 啊，白收钱起家 啊，勤劳致富，勤捞致富，啊、多了一个提手边，择优录取， 油水的油 啊， 择优录取， 德才兼备， 嗯， 人民币的币， 嗯， 检查验收，验是宴会的宴， 哎，得吃酒， 专门写出这样的字， 嗯， 大力支持吃， 大力支持， 为民除害，除是储蓄的除， 为民除害、嗯， 提前释放，这个就是上次周正义就这个钱是。 对， 金钱的钱， 对， 提前释放 的钱， 哎，最后一个就 不能说吧，周正义呢还不能说是提前释放， 他上次不是判得很轻，不是等于是， 那你怎么知道内幕呢？ 你刚才不是说提前，那我钱买通吗？我 就贿赂监狱的人， 对， 这 不就提前释放吗？那最后一个是叫公关小姐。那个官呢是官员的官，公关小姐，这跟政治没关系，这都是错别字，就语文程度不好。 对，明显是。但是我觉得像你刚刚说的这种情况，说食物安全，其实向来，从差不多20世纪初之后，全人类的食物就已经都出问题了嘛，不是吗？比如说以前你记不记得有一种很常使用的杀虫剂叫 DDT， 对不对？直到后来就是直到美国那个卡尔森。他写那个极尽的春天，就说整个春天突然听不到鸟叫声之后，大家才突然发现、 哦、DDT， 对，那个 DDT 原来伤害会那么大。 我小学打过， 对， 就 对吧？以前都打嘛， 敌敌畏嘛，就是我们说的。 对，那就是敌敌畏，但后来现在都不用了嘛，现在都不用了。 哪儿啊？你知道我们有一地方那泡菜居然是拿敌敌畏泡的？ 哎呀，那个是他的问题。所以呢，现在就是你看到我们所有的工业化之后的生活，食品就不停的出现威胁嘛。 嗯。 以前我们哪有这种事儿？你现在看。